钱比较珍贵吗？ 你喜欢听什么样的好歌呢？嘎啦绝对是必选的。为了不辜负对方的期望，怎么能不激励自己奋发向上，为我们的未来打拼呢？这首打了鸡血的歌再适合不过了。所以各位宅属性的小伙伴们，来听到我说的这些还没有穿上小球鞋的冲动还在等什么？ 充满鲜花的世界到底在哪里？如果它真的就 你有看过别怕是爱情啊，你有看过吗？当时我看的时候印象还挺深刻的，觉得特别贴合男主心酸的身世，很能体会男主一副想爱又克制的心情，让人特别心疼。少女心因着微妙的暧昧而如烟花一般的炸裂，后来又在最喜欢的导演的电影里听到这首歌，才知道了这首歌的出处。最重要的是这歌的很百搭，对吧？贝尔不伤，又和跑步时脚步的节拍很吻合，便果断地列为跑步燃系音乐之一。那如果说你在旅途当中开着长途车，希望这些歌能够给你带来一路的好心情，或者你是一个人在家，你不妨点上蜡烛和香薰，打开音响，开心地听起来吧。 With everyone else, you're masquerade. I don't wanna be a part of your parade. Everyone deserves a chance to walk with everyone else while holding down a job to keep my girl. 我都不敢说，降到你难以想象，数量有限，先购先得。 战号神器知动汽车，北京总代理和泰仕集团，详询0105287-1933，5287-1933。 出家门往右转，沿人行道直行。 姑娘，怎么不看路啊你？ 对不起。过马路。买四根油条，三碗豆浆，原路返回，这是家人的早餐。一、二，两级台阶，上车，刷卡。 你带这么大狗上车，你吓着孩子怎么办呢？ 对不起。转身，下车，沿人行道直行，和我的导盲犬去散步。 听说这个世界很大很美，那么的缤纷多彩。我的世界，开心是彩色的，难过是灰色的。我希望我们的世界一样的美。 信息大爆炸时代，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。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？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。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，我们想把最多、最好的都给你。合作咨询电话：010-8237-4595，185-0103-0708。在这里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；在这里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；在这里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。这里是属于过去、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。 即使擦身而过，仍能永久回味。莫音乐，入耳即融，入心即化。 我不知道各位的生活方式是怎样的，那对于我来说，我是很喜欢带着正念去跑步的，也喜欢一边听音乐一边跑。当身体的动作与音乐的节奏一致的时候，会有一种非常奇妙的愉悦感。那接下来这些歌也是我跑步和家里锻炼的时候来听的。如果你的心情有些低落和烦躁，干什么都没有力气，那么你就跟着这些歌的节拍自由活动一下身体，弯弯腰，踢踢腿，举几下哑铃，做几个俯卧撑，也许你会发现心情变好了，身体的活力又多了。 某一年杭州马拉松视频的配乐啊，对，那首歌我印象特别的深刻，当时一听，哎，就一听钟情了。奇怪的是，内容是有一些失落的情歌，可是曲调却如此的欢快，非常适合刚刚开始跑的时候听。而且它里边的旋律嘟嘟嘟的那个，听着会让人忍不住想要动起来。跑一次马拉松是我人生清单里的一个项目，去年呢是凑了一个小热闹啊，跑了一个小马拉松。但是呢却没有全部都坚持下来，跑到一半的时候就已经累惨了，深切地体会到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好好的减重，否则膝盖是无法承受的。好吧，那我们继续来听着音乐减脂。

way that you flip your hair gets me overwhelmed. But when you smile at the ground, it ain't hard to tell. 朴树有一首歌其实也很适合在跑步的时候来听，很老，但是它的节奏特别合拍。是的，我看见到处是阳光，快乐在城市上空飘扬，新世界来得像梦一样，让我暖洋洋。这就是跑起来的时候那种美好的感觉吧。 是的，我看见到处是阳光，快乐在城市上空飘扬，像梦一样让我暖洋洋。你的老怀表还在转吗？你的旧皮鞋还能穿吗？只有一支未来牌香烟，你不想尝尝吗？当明天一早 正俏佳人吗？律政俏佳人的主题歌同样也很适合在跑步的时候来听，如同女主角一样乐观到爆了。不过有的时候就需要这样的自信的气势。 Sun's up, it's a little after 12. Make breakfast for myself. 常联络，也没有彼此要求，从开始到最终，这份情感没变过，没有谁能够取代这种甜美的相投。习惯对你说感动，需要时你在我左右，两颗心活得自由，不担忧时空。有暖风在心中，何必畏惧过寒冬，不必说什么是拥有，扬起我的手，从来不落空。谢谢你陪着我， 国家博物馆镇馆之宝第一位的彩绘鳏鱼石釜图陶缸，反映了新石器时期的仰韶文化。中国的石器时代图画极其罕见，而这幅图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史前图画。私家车99.9，进入减速第二站。 没错，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999，朝夕相伴，天长地久。

去触碰，生命安排什么，我就感谢什么。每颗认真也活，全都美丽了我。 痛快去悲伤，痛快去感动，生命给了什么我就享受什么，每颗人间烟火全都不要错过，每一天都是一个节庆，每件事都发生来丰富我的记忆。这是来自 SHE 这三个可爱的女生，痛快，她时刻都在提醒着我们，活得投入要有深度，并顺应着生命的河流，而非是对抗它。其实这一首歌我常常是在变速跑的时候听，像是正在参与一些史诗版的场景吧，剧烈的心跳伴着汗水，如曲子的名字一般，内心充满了不惧任何事的勇气。 写下月亮挂在天边，看风筝穿过云朵画出弧线，看夕阳照在大地露出你的笑脸，等待你的出现。看月亮升起流星划过天边，看鸟儿飞翔围绕天空盘旋，看月光照在湖面映出你的容颜，模糊了我的视线，我看见你在眼前，我看见你的思念在心间，却看不到永远。看晴天，看雨天，看花开，看花谢，看昨天、今天、明天、后天，都是过往云烟。看冬天，看春天，看秋天，看夏天，看去年、今年、明年、后年，看了又看不见。流星划过天边，看鸟儿飞翔围绕天空盘旋，看月光照在湖面映出你的容颜，模糊了我的视线。看晴天，看雨天，看花开，看花谢，看昨天、今天、明天、后天，都是过往云烟。看冬天，看春天，看秋天，看夏天，看去年、今年、明年、后年，看了又看不见。

你的故事我的歌，今天特别想跟各位来聊一聊我身边的几个朋友，他们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都很酷爱跑步。他们告诉我说，跑步的魔力只为那些跑者所知。一年之内，我的朋友瑜伽他跑了7个马拉松，每一次的成绩都在刷新。他入境菲律宾的时候差点没过得去，护照上呢是一个200斤的男人昏昏欲睡的脸，而眼前这个人精瘦精瘦的，最早与其说是为了减脂，不如说是厌恶自己的颓废。有一天他看着镜子里那个胖肿宿醉脸上有痘痘粉很厚的人，他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一个累赘了，然后他开始跑步，每天在体育场正向跑五圈，反向跑五圈，每个星期加一圈，很快的他就能够双向各跑上13圈了，超过10公里。他的这种路跑生涯开始的极为偶然，去年10月份的一天，他下班之后打车迟迟打不到，刚手术完的母亲正在医院里等着他的看护，一气之下我就想跑过去算了，他就这样跑了起来。跑到医院的时候居然是脾气全无，内心也很宁静，听医生讲完我妈妈的病情，陪了他一会儿，我居然又跑回家了。他发现了用腿就可以丈量这个城市之后，基本上就不靠车了。他说最远的一次，我从我们家出去跑采访17公里，我也是跑着去的。跑步呢也让他成为了国家3级运动员，在菲律宾出差3天，他跑了一套马尼拉超级马拉松，第一天24公里，第二天30公里，第三天42.195公里。在这样日常巨大体量的训练之下，一场正常的马拉松全程对于他来说已经完全构不成压力的，他追求的是个人最佳成绩的刷新。进行了一段时间的长距离跑的跑者很少能不受到马拉松的诱惑，但是像他一样天赋异禀一往无前的跑者永远只可能是少数，大部分人的马拉松首战都不免以失败告终。田园的第一次马拉松全程是在夏威夷，有旧金山的一块经历打底，他跑得太得意，完全就给放松了警惕，以至于半程之后膝盖骨侧面错位了，差点要和跑步绝缘。马拉松它的陷阱是在于，很多人天真的以为它是单纯的对耐力的考验，而又认为耐力并非技能，似乎每个人都有无穷无尽的藏量，而社交软件上的相互观看也把虚荣心扩大到了极致。瑜伽呢就曾经在北马起点遇到一个女孩，她说训练的时候只跑过10公里，天不怕地不怕的就来跑全程，说是要在全班同学都在朋友圈里给她点赞。但在一些人看来，马拉松应该不是追求成绩的，你完全按照训练时的速度去跑，在无欲无求的状态下，你会发挥出一个最好的水平。看来马拉松不存在任何超常发挥的可能，正常发挥就是最好的水平了，因为它太长了，不是靠激情，因此没有偶然因素。42公里要求的是保持一个常态，就像人生一样，没有谁的人生能够超常发挥。 扭曲的脸，他们生活颜色比天黑，不想负责的纠结，爱情像沉睡，氧气剩一些，无法呼吸的瞬间，开始吧，狂奔般的起跑鞋，是真相的零点起这从前，心跳正在不动天窗飞。

得那一刻最动人的场面。你说再美的花火灿烂也只是瞬间，转眼就会消失不见，转眼消失。 放弃这最后的机会。